首感谢有你，听经典音乐就听我的， 听我的。 他从不缺席。

相恋。 心跳

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我们要飞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 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因为

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至少我们还有爱，还有期待，何必在乎这无奈，只在这里等待，至少我们还有爱，还有未来，何必在乎这伤害？敞开我们的胸怀，相爱一定是上天的安排。一票灯毫无处，就像爱情的脚步，下一秒会迈向何处，我们都不清楚。爱是快乐的旅途，不是轻易的赌注。心若要走，谁留得住？谁会想认输？至少我们还有爱，还有期待，何必在乎这无奈？爱会在风中摇摆，心一直在这里等待，至少我们还有爱，还有未来，何必在乎这伤害？敞开我们的胸怀，相爱一定是上天的安排。

学不回来。 欢迎光临我的独占鲜花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男人最白马。这是属于我的独占鲜花，何必在乎他的真和假，心里的时光已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明明都已经忘了，我却拼命想知道，我每次的分手就算还有半对照，没有极限的 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机身把我找到，不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 欢迎光临我的独占鲜花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和爱的男人最不快乐吗？是属于我的独占鲜花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